踪影，飞花青丝无奈好风吹起，终究如烟纷飞东西，细雨细无愁，忘了看不清楚你眼中。 虽然每天都有拥挤的车流，繁忙的工作，但如果能在忙碌中找寻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其实幸福就是这样的简单和温馨。北京时间下午四点整，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消息，集美家居定慧桥商场8月11至8月13日省钱聚会重磅来袭，现金20倍翻，众多家电大礼买就送，地址海淀区阜成路68号，咨询热线88127957。 匠心同行，共赴荣耀。广汽传祺现已入驻房山澎湃汽车公园，即将盛大开业。详询北京长山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电话89368777，89368777。 959资讯快报。 为进一步增强广大基层妇女的维权意识，提升基层妇女群体知法、懂法、用法的能力。近日，涿州市妇联在窦庄镇开展反家暴法及传家训、立家规、扬家风的专题讲座。此次讲座邀请河北省妇联讲师团成员、省著名律师王淑英做反家暴等内容的普法宣传讲座。王律师讲解了相关司法解释中对妇女权益保护方面的法律知识，就侵权问题的处理给出了法律依据和维权建议，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并鼓励各村积极组织妇女活动，传递正能量，营造和谐邻里。近日，涿州市食药监局食品销售监管科执法人员来到新发地大石桥农业市场，检查畜禽水产品经营情况，对市场经营者不规范行为进行督导，要求其整改，为规范有序使用土地，扎实推进两围治理工作。近日，涿州市东城方镇召开两围治理推进会，对于两围建筑要进一步进行排查，对于已发生案件逐宗分析、逐宗处理，加大处置力度，并强化问责力度，努力实现2017年两围零增长，2015-2016年两围未片清零。近日，涿州市高官庄镇组织召开近期重点工作部署会，对全镇安全生产、大气污染防治、土地流转、两围治理及信访稳定等工作进行安排部署。日前，涿州市东城方镇召开2017年度征兵工作会议，会上向广大适龄青年，特别是高学历青年宣传了2017年夏秋季征兵工作基本情况和有关政策规定。我是冯博，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内容。 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传承文明之风。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中老年旅游专列再次启航，12天带您游遍香港、澳门、广州等南方6省8地，参与文化艺术展演，分享10万元现金大奖。咨询电话03123800611，15200086661。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想证明欢红灿烂，余生中听得见委屈，究竟是我还是你，人心浮起绝情过意。曾经心无爱 像是存在，存在也未央，结尾般等着爱轰轰烈烈走来，与你总有相恋无大的阻碍。 多少梦随风而去，石沉大海的心，你带来花的消息，天又凋零，转眼就成雨。多少爱化成春泥，晚风残雨，余生中听得见委屈。究竟是我还是你，人心浮起绝情断意。曾经心无爱，情如海，因为相爱让彼此存在。如今风不来，花不开，剩一片相思存在。存在也未央，结尾般等着爱轰轰烈烈走来，与你总有鲜明无大的阻碍。心中独白，只盼也无猜，也不怪，不再让相思承载。总在夜未央，天未白，等着爱轰轰烈烈走来，与你总有想念无大的出开。 的前奏，动人的音律，音乐留声机。 都曾反复练习，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成万分之一。为了这个遗憾，我在夜里想了又想，不肯睡去。记忆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无法抹去。 北京时间的16:09，欢迎您继续锁定好音乐九九，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彤彤。这首歌来自刘明湘演唱的《漂洋过海来看你》。刚才啊，我的一位不错的朋友叫请叫我哲先生给我发了一条信息，说主播干嘛呢，给我点首歌呗。我说好啊，什么歌啊？他说点一首《漂洋过海来看你》。把这首歌送给你听啊。今天上午他也给我发信息了，说哎呀主播好辛苦啊，都是点饭啊，太瘦了。好，在这里彤彤也谢谢你啊，把这一首《漂洋过海来看你》来送给这一位请叫我哲先生，也希望你天天快乐，天天开心。

就是我找了很久很久的温柔，这一次我不会再放开手。你就是我等了很久很久的温柔，这一次停留就不再走。我知道我不必多说一句语言，你就会懂得我内心的孤单。我愿用我一生都在你的身边，就这样一直到老永永远远。就是我找了很久很久的温柔，这一次我不会再放开手。你就是我等了很久很久的温柔，这一次停留就不再走。我知道我不必多说一句语言，就会懂得我内心的苦难。我愿用我一生都在你的身边，就这样一直到老永永远远。我知道我不必多说一句语言，你会安慰我走了很久的疲倦。 这一首歌来自听众青春太贵消费不起，点了一首歌曲啊，来自水木年华演唱的你就是我找了很久的温柔。哇哦，很好听的歌名啊，你就是我找了很久的温柔。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西南风3级。明天呢气温还是很高，请大家注意防暑防晒。明天的尾号限行呢是50，也请您安排好出行计划。 之后再拖延，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张激情上面的雄辩。 这一首歌很熟悉了，是不是来自王菲演唱的《匆匆那年》，也是电影《匆匆那年》的主题曲啊。这部电影呢是由倪妮、彭于晏、魏晨，然后由郑恺联合主演的一部青春的电影啊。那么这时间呢也欢迎所有听众来跟我互动，互动方式呢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曲，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 岁月宽容恩赐挽回的时间，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就像那年匆促刻下永远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别太快冰释前嫌，谁甘心就这样彼此无挂也无牵，我们要互相亏欠，要不然平衡怀念。匆匆那年，我们。 起来又很讨厌。相爱那年活该匆匆，因为我们不懂顽固的诺言，只是分手的前言。

帆没有风向，但是朋友